如果落下这伤，别再笑我太傻，你就别再追寻看不清的脚印。如果落下这伤，别再为我牵挂，把爱葬在沙里，它要你多伤心。不走了就走了，不要伤心。如果落下这伤，别再笑我太傻，你就别再追寻看不清的脚印。如果落下这伤，别再为我牵挂，把爱葬在沙里，它要你的消息。不走了就走了，不要伤心。风走了沙走了，不要伤心。 道，逃不开纠缠的牢牢。每当心痛过一秒，每回哭醒过一秒，只剩下心在乞讨，你不会知道。爱一旦结冰，一切都好平静，泪水它一旦流尽，只剩决心，放逐自己在黑夜的边境，任由黎明一步一步向我逼近，想你的心化成灰烬。眼泪没什么明天，有太多太多回忆哽住呼吸，爱你的心我无处逃避，如果可以飞檐走壁找到你，爱的委屈不必澄清，只要你将我抱紧。如果雨知道，想你的夜慢慢熬，每个思念过一秒，每次呼喊过一秒，觉得生命不停燃烧。如果雨知道，逃不开纠缠牢牢。每当心痛过一秒，每回哭醒过一秒，只剩下心在乞讨，你不会。 舒畅。 想的爱中，感谢你曾在落幕之后愿意伸出个温暖的手，但感觉不会虚伪，心不会空洞，爱不会太匆匆，分散所有的感受，爱上生命的节奏，就像你我之间承诺，要哭要流泪，请擦破那向往的泪水，心无悔，你要走的向往的快乐现在哪里，舍弃的向往的遗憾不会被心里有爱，有你的想的日子过得彩，请擦破那向往的泪水，心无悔，你要走的向往的快乐现在哪里，舍弃的向往的遗憾不会被心里有爱， 在我旁边厚厚的想念，岁月光蔓延，依恋跟在你身边，看你的笑脸，吻你的唇边，如果爱是座秋千，就是我的原点，依恋是一瞥昨天你给的抱歉，多想被听见，依恋是一条天线，只收到从前回你的话， you